一个萝卜。喔喔喔，大公鸡一叫把大家都叫醒了。小白兔起来用爪子抹了抹脸，就出门找东西吃。走着走着，他看见路边有个大萝卜，绿茵茵的叶子还露出小半个白胖胖的身子呢，他可高兴了。拔呀拔呀，扑通一声摔了个跟头，大萝卜可让他拔出来了。他捧起大萝卜舔了一舔，这个大萝卜一定很甜。这时候小山羊走来了，朝着小白兔的大萝卜瞧了又瞧，心里想，我有这么个大萝卜多好，就对小白兔说，小白兔，这是我种的萝卜，你怎么拔走了？ 这哪是你种的萝卜呀，是我在路边拔的， 是我种的萝卜， 不对，是它自己长出来的。 不管，这个萝卜就是我的。 小山羊力气大，一把抢了萝卜。 小白兔真伤心，呜呜地哭了。他想，小山羊真不讲道理，我再也不跟他做朋友了。 小白兔只好去找别的东西吃了。他爬到一个小山顶上，找到了两只大蘑菇，吃得饱饱的。该回家了。一路上他采了许多野花，做了个花环戴在头上，真漂亮。小白兔一蹦一跳地走下山去，走到半山腰，看见小山羊躺在小路上呼噜呼噜睡大觉。 小白兔才不理他呢，就从小山羊的身边走过去，忽然又站住了，心想，睡在这小路上多危险啊，要是翻个身就会滚到山沟里去，这可不得了，我去叫醒他。 小白兔回过头来，刚走了几步，看见小山羊身边放着那个大萝卜，心想，哼，他抢我的萝卜真坏，我才不高兴去叫他呢。小白兔悄悄地走了，走着想着，不叫醒他，要是他摔到山沟里去，山羊妈妈该多伤心啊，朋友们该多伤心啊。想到这里，小白兔跑到小山羊身边，推了推他，说， 小山羊快醒来，小山羊快醒来。 小山羊睁开眼睛一看是小白兔，连忙把萝卜抱在怀里说， 嗨，真不害羞，看我睡着了来偷我的萝卜。 不是不是，小山羊，你看看你睡在这儿多危险啊。 小山羊往山沟里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他明白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小白兔待我多好啊，连忙把那个萝卜塞给小白兔，自己哒哒哒哒地跑下山去。小白兔捧着萝卜一边追一边喊， 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小山羊，你还没吃过东西呢，这萝卜给你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